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演员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聪明机智的形象，说到能最好的体现他们聪明机智的段子，就要算是文字游戏类的相声作品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红九。今儿的经典名段呢，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文字游戏类相声的代表猜谜语。猜谜语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其实并不能称为一个相声作品，而是一类相声作品的统称。无论是传统相声中的打灯谜、故事谜语、地名谜语，还是相声新作中的节日游戏、电影灯谜等作品，都可以归为猜谜语的范畴。在众多谜语类的相声作品中，人们最熟悉的还是打灯谜。这个传统相声作品就是在逗哏演员和捧哏演员彼此猜谜的过程中寻找笑料、翻抖包袱。现在舞台上常见的打灯谜，以扣字拢印儿作为段子结束的比较多。所谓的扣字拢印儿，就是逗哏演员说出一句话作为谜面，谜底是一个字儿。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二人见面忙握手，打一个好字儿。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这段传统相声《打灯谜》。 说一灯谜，你猜猜怎么样？ 猜个灯谜， 考察考察你脑子怎么样？ 没问题， 行吗？ 好， 我说这灯谜啊， 啊， 咱不能白说。 还怎么着？ 过年了，来点奖励。 可以， 怎么样？ 怎么奖励法？ 怎么奖励啊？ 啊， 两张电影票， 哦， 八毛钱一张， 啊， 两张是二八， 一块六， 一块六。 对， 我说这灯谜， 嗯， 你要猜着 啊， 给你一块六， 行， 猜不着给我，咱俩别矫情。 哎， 是要矫情不够人格。 咱别上脸、不就两张电影票吗？来呀、 来啊， 来！ 我说一句话，猜一个字啊。这叫扣字拢印儿。 对， 说二人见面忙握手，这几个字，二人见面忙握手，七个字，猜一个字，猜着给你一块六，猜不着给我。 嗯，我琢磨琢磨行吗？ 行啊， 二人见面忙握手，两个人大街上见了面儿。哟，大哥您好啊，我好啊，你好啊，我好，哎，这是个好字，对，哎，不是你这灯谜打几个字？ 一个， 一个字， 一个字， 拿钱， 钱有， 拿， 说吧，什么字吧？ 好， 你再琢磨琢磨，再琢磨， 嗯。 你拿我这当银行了，银行也得先存，存进去，然后拿着小本排队再取，哪儿的事儿？你这一好，我就给你一块六，那么便宜。 哎，我猜着了吗？就是好字， 没猜着，没猜着，不对， 怎么不对呢？ 不对， 不，就是好字， 不是不是，没猜着。 喂， 啊， 咱甭抬杠啊，这样，咱俩承应承应行吗？ 怎么承应？ 哎，二人见面忙握手吗？ 啊。 咱俩就好比是那二人， 哦，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见面一握手，说好算输，不说好算赢了，行吗？

很简单啊。 你说说。 其实很简单，你现在你就想、啊、什么形象，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啊、什么东西是这个形象，是这个样子、 啊、你说说。 很简单几句话 啊，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你说吧。 完了，你猜不着，你这个您那个爱好登 机的，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啊、 你就琢磨去，什么东西是这样？ 就这个， 啊、 嗯，甭琢磨，一转脑子就猜着了， 猜着了。 对了， 猜着哪有请客？ 还是呢？ 要猜不着呢， 我请你吃饭。 猜不着，可这顿烤鸭子你请啊？ 我请。 你说什么？我听听。 这是杂技团呐，那耍狮子的，耍那太师。 耍狮子？ 哎， 那怎么叫三头啊？ 这耍狮子得两个人 啊， 两个人是俩头啊，狮子一假头，这是三头。 六耳呢？ 俩人四个耳朵，狮子假耳朵俩，六耳。 八条腿？ 狮子四条腿，俩人四条腿，八条腿，没错儿。 你看这顿烤鸭子吃的了、 啊。哎、 一只眼， 我这。 对呀，你这几只眼？ 六只。 六只啊？吃不上 啊， 请客吧啊。 那这是 第二个就算吃你了 啊。我请你吃烤鸭子。 我还有好几个呢。 哎，您 我这还有一个、啊、 您甭还有好几个，您把这宣布出来。 你请客了， 我 这还说什么呀？ 你宣布出来我好请客呀。 还得宣布。 哎，宣布。 宣布 啊，这什么呀？ 过去日子宣布 啊，不，你说不是狮子是什么？ 这个 啊， 我说出来，你给他请客啊！ 当然呢， 这个 啊， 这个 啊， 这什么？ 我哪知道啊？你得说出来、啊， 舍不得说。这个，这是老太太抱着一猫坐三轮车， 不对。 哪烤鸭子吃、啊？ 不对， 哪烤鸭子 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啊？ 那怎么会三头啊？ 老太太一头，猫一头，蹬三轮的一头，三头啊！你看这有错吗？ 六耳呢？ 你甭问了，你这老太太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你烤鸭子你请客了啊？ 八条腿呢？ 我再说一别的，你猜猜， 八条腿呢？ 老太太跟蹬三轮的四条腿，那猫四条腿，那八条腿，那你这人， 这一只眼， 老太太一头，猫一头，蹬三轮一头，这有错吗？三头吗？ 不是，我问你这一只眼， 老太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啊！你 不是，我就问你这一只眼， 老太太蹬三轮的四条腿，猫四条腿，这不八条腿吗？ 啊，这我就问你这一只眼， 啊， 一只眼， 当然是一只眼了。 怎么一只眼呢？ 猫是瞎猫，老太太双狮目，蹬三轮的一只眼 啊，这么一只眼。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宝霆、白全福合说的相声《打灯谜》。猜谜语这类相声作品除了《打灯谜》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段子，比如故事谜语就是在逗哏演员叙述某个故事的过程中把谜语巧妙地融入其中，而地名谜语则是在整个段子当中出现几十个以当地地名作为谜底的谜语，逗哏演员和捧哏演员你猜一个我猜一个，让听众既感受到了巧妙之处，又有亲切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段天津相声名家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地名谜语片段。这段相声中的谜语呢，都是天津的地名。 你再听这个 哦， 这是你呀、 啊， 你南方没朋友了，天津一个地名。 我南方没朋友，天津一个地名， 这哪个地名啊？ 这叫北郊。 怎么叫北郊啊？ 你南方没朋友了，你不得上北方郊去吗？ 北郊 哦，就是现在的北辰区， 行吗？ 真不错。 哎， 你北郊有一辆汽车，天津一个地名。 这什么地名？ 南开。 那。这怎么叫南开呢？ 你北郊出来的汽车往哪边开啊？ 往南边开、啊、 哎，这不南开吗？ 哦，那么要拐弯呢？ 拐弯就是西开啊。 哎，有点意思。 就咱们那个国际商场那个地方，那过去那就叫西开。 哎，老西开， 这都是天津地名。 好、哦、啊，您再听这个、 嗯、 说是你呀、啊、你看见你爸爸了，天津一地名。 看见我爸爸，天津一地名。 哎，哪个地名？ 这叫一公。 怎么叫一躬啊？您这人有礼貌。 嗯， 你看见你爸爸了，给你爸爸鞠了一个躬。 一躬， 一躬， 就是这个第一工人王化工。 哎， 看见我爸爸，给他鞠一躬。 对， 天津一地名， 好不好？你看见你爸爸了啊？一回头看见你妈了，天津一地名， 这什么地方？ 二躬，二躬啊， 给他鞠一个，给他鞠一个。 你好吧，我比他还有礼貌。 二躬， 行行行，你再听这个。 嗯， 这是你呀， 我， 你的颧骨往右歪，天津一地名， 颧骨往右歪， 嗯， 天津一地名， 哎， 哪个地名？ 这叫西南角。 我西南边出一角， 西南边有个角， 真不错。 哎， 你的鼻子头特别大，天津一地名， 这什么地方？ 王庆坨。 哇，我这是王庆坨呀。 我这怎么西南角啊？ 说是你的腮帮子，天津一地名， 腮帮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南门脸， 南门脸， 嗯， 还真不错。你这大肚子，天津一地名， 这什么地方？ 新货场。 哇，我这是货场啊。 我这怎么南门脸啊？ 说是你的嗓子，天津一地名。 我嗓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大胡同子， 大胡同子， 好不好？ 够喝量的。 哎， 蹲下点 啊！ 张嘴，天津一地名， 这什么地方？ 陈家沟子。 哇，我这是陈家沟子。 我这怎么大胡同子？ 这是你呀， 啊， 你表哥腰上长一疙瘩，天津一地名。 表哥腰上一疙瘩，天津哪个地名啊？ 这叫后台。 后台， 哎， 这怎么讲？ 腰上长一疙瘩，后脊梁出一台， 真不错。 后台，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这什么地方？ 三岔口。 我这是三岔口。 表哥那怎么后台啊？ 这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挂角寺。 挂角寺， 嘿，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这什么地方？ 老龙头。 哇， 这个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头。 说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我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堂口。 哦，堂口。 哎， 你爱人吃冰棍儿，天津一个地名。 这什么地方？ 梁家嘴儿。 哇，梁家嘴儿啊， 也是地名啊。 说是你呀， 嗯， 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广场。 怎么叫广场啊？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吗？ 哦，你半夜里头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这什么地方？ 鬼市儿。 哇，我上那儿干嘛呀？ 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市儿啊。 说是你们家呀， 啊，我们家，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啊， 天津一个地名。 对， 哪个地名？ 这叫西沽。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沽有什么联系？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哦，西沽， 借字抄音， 嗯，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沽。 哎， 我们家人口少 啊， 谁家人口多？ 我们家人口。 你们家都是谁呢？ 我们家， 嗯， 我们家有我爷爷， 是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就是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津一个地名， 什么地方？ 动物园。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地名谜语片段。可以说，无论是哪种猜谜语的相声段子，其中的谜语都是早已备好的死词儿。但能够独具匠心地设计出这么多有趣的谜语，还是体现相声演员们的机智幽默。 也许你总是觉得伤